当年沙滩回，你家常接战是啊啥的谢陈火是啊苦对山是啊啥的杨家将东逃西散是啊啥的东儿郎滚下满我本亲带领军方破此难将杨子和母以一陪两员小天作白天门两下里混战我的娘压粮草来到北方我有心我迎去见那母一面怎奈我身在翻远的天边死老母我有儿把肝肠痛断想老娘我有儿只